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陈道。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大香港早晨嘅时间啦，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节目《大香港早晨》，咁样咧，今日咧又系教主降临嘅日子啦，咁样，咁样咧，同埋教主 礼拜一 系啦，咁啊，唔好讲定嘅，等大家报下咧，今日有冇咧？咁样日日都睇下有冇咁样，咁啊，今日咧就阿教主身边有个靓女啦，咁啊，就系大家可能未必啊 My Radio 嘅朋友可能未必好清楚啦，佢就系水妈咁样，咁啊，即系我哋嘅热血水妈咁样，热血妈咪，咁就因为今日阿泰咧就唔知飞咗去边啊，咁样，咁啊。水媽咧就嚟頂替佢嘅，係啦，同埋即係等我哋嘅節目有啲女性化嘅角度咁樣，係，但係其實 溝翻啲陰陽嗰啲嘢啊， 係啦係啦，但係水媽其實好激進嘅，所以都應該都冇呢個效果嘅，最後都係。咁我哋嗱今日咧就講幾樣嘢啦，當然我哋會關注翻台灣嗰邊嘅情況啦，但係今日應該大家最關注嘅咧就一定係呢個咁樣嘅琴晚落雹啊，暴雨落雹嗰個情況啦。咁啊，首先咧就喺呢度向大家致歉先，就我哋頭先因為一啲技術嘅問題咧，就遲咗少少，咁啊，所以成 餐餐都致歉噶啦， 餐餐都致歉噶，不斷咁致歉噶，三四千人喺度等我哋開始噶嘛，唔好意思啊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埋咧今日咧我哋晏少少咧較可能係九點到嘅時間咧，咁我哋就會開放我哋嘅封煙，咁樣咧就大家打上嚟咧就可以同毓民傾下偈，因為咧我留意到咧就係咧。毓民咧，自從咧就係、是、呢、這個搬咗 My Radio 之後咧，係從來都冇接過封煙嘅， 冇嘅， 冇嘅咁樣。咁所以今日咧有啲咩想講下咧，都可以打上嚟嘅咁樣。當然你 朝頭早啲觀眾可能唔同嘅，夜晚嗰啲講嚟講到得嗰幾條友啊嘛，咁樣。 哦，咁樣。 打入嚟嘅真係數嚟數去十個八個咁。 就即係你厭咗啦，悶咗。 唔係厭，咁講嚟講去，點解你要開放多啲人 咁啊？係咁樣，咁我哋一間睇下有啲咩，最好有啲女聽眾打嚟啊，同阿毓民傾下偈。首先就講講我哋嘅電話係26209633，26209633，九點鐘可以打入嚟㗎啦。嗱，咁我哋首先未開放封煙之前咧，就先講講琴晚嗰個情況。哇，琴晚係一瞬間喎。是一瞬間， 你好似有一成，我見到 啊！我去抽水嘛，係啊，我去抽下水嘛。 點解你可以咁快落到去嘅？ 屌，我住嗰度附近， 係啊，佢行過， 我行過嗰度，好近啫嘛，嗰度嗰度其實我樓下飯堂嚟嘅啫嘛。咁我梗係睇下，喂，水霧間咁樣喎，大佬，你唔落去睇下咁樣？咁當然啦，即係首先講講琴日嘅情況先啦。其實琴日阿譚仔係幾點開始㗎？嗰件事。 就咁嘅，咁樣咧七點九嘅時候咧就開始已經有黃色啦，咁樣跟住咧唔夠半個鐘咧 黃雨， 係啦， 暴雨警告， 跟住唔夠半個鐘咧即刻變咗紅雨， 係， 跟住之後再唔夠半個鐘咧喺呢個8:40嘅時候咧就黑雨埋， 其實 個過程一個鐘裏邊， 其實好罕有啊，一個鐘頭入邊由黃雨去紅雨，再去到黑色暴雨警告咁樣，咁而家冇幾耐又即刻落翻落嚟，又變翻做黃色暴雨， 係啊，十點半嘅時候就落翻， 平拎鹹藍咁樣落完就又冇咗咯喎， 係啦，咁咪急速發生呢個咁嘅暴雨情況啦，咁、那個暴雨嘅情況係暴雨到咩情況咧？可以睇睇嗰個的士嗰條片嘅咁樣，咁啊一路出片一路講啦咁樣，係啦，咁你睇到咧呢、這個就係網上面有網民拍到啦，咁樣咧就係、是、哇你睇下個的士。是好像在水底行咁樣嘅，喺佢水底 有路嘅喎，呢度 係完全睇唔到路嘅。 靠估喎，咁樣揸車。 咁如果一陣間你睇埋條片落去嘅話咧，你會見到咧，佢係連嗰個水撥咧都俾佢沖到咧係甩咗嘅咁樣，相當之危險嘅情況啦。咁喺瞬間由呢個咁嘅黃雨迅速轉到黑雨嘅時候咧，跟住就出現嗰個落雹嘅情況啦。咁、那個落雹嘅情況咧，其實係好罕有。嗱，當然啦，喺香港落雹就唔係好罕有嘅，近呢十年可能少啲，但係咧即係喺我自己小弟年幼嘅時候咧，耐唔耐都會有落雹嘅，其實即係差唔多其實每隔一兩年三四月到嘅時候咧，就通常會落雹。 但係個規模冇今次咁 咁大啊， 係啦， 規模冇咁闊， 甩咗甩咗嚟 嘅，規模係冇咁大嘅，係啊，教主講得啱啊，就係、是、咧通常咧嗱，以前譬如如果講緊十幾廿年前咧，就通常落瀑就出現喺新界地區，譬如嗰啲大帽山山頂啊咁樣啊，就會有一啲落瀑嘅報告嗰啲咁樣，市區落瀑都係罕見，但係好似今次咁樣大規模落瀑咧就更加罕見，同埋今次咧唔係淨係香港喎，嗰、那個落瀑嘅情況咧係遍及到去佛山啊、廣州地區啊咁樣，咁今日台灣都有一個咁樣嘅暴雨情況咧，有冇落瀑就唔知道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就係以香港嘅慣常嚟講咧，通常每三四年咧，就三四月份嘅時間咧，就可能會有落瀑嘅情況出現嘅。咁最主要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啲冷空氣嘅氣流同暖空氣氣流咧，即係唔好笑我，真係識嘅，我作假攞 A 嘅，咁啊急速相遇咁樣，但係好難預測嘅， 就變成啲冰粒啫嘛。 係啊， 變成降雨，即係降啲水落嚟，有啲水係固體水咁解。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咁大規模嘅情況好少有，同埋咧今次咧出現嘅狀況咧就係咧係好大粒啊，好大粒，好密集。我哋睇下啲相啊，睇下啲相啊。咁就係、是你要見到咧就係唔係呢張嘅卜嚟嘅，但係見到係好密集好多嘅咁樣。咁有朋友影到個花園嘅情況啦，咁樣係佈滿密麻麻。咁係去到咧即係跟翻翻嚟，係去到咧有手掌咁大粒都有嘅，有嗰啲網民拍到咁。 嗱呢啲一掟落去穿頭嘅。 穿頭㗎， 呢個坑到穿頭㗎， 穿頭㗎。 呢啲唔係話你一般人想象啊，好似落啲冰落嚟咁啊，揩到咁跟住融化，唔係㗎，有排都未融嘅。 係啊， 手掌咁大嗰個咧，證實咗係真未㗎。 唔係啊，有好多個，即係個咁大啦，即係咁大啦，即係唔係即係去到咁大啦咁樣。 大粒啦，起碼都。 係啊，咁因為你都想象到係會今次係會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你出幾個地方出現咗事故啦。幾個地方出現咗事故咧，就包括有呢個咁樣嘅屯門啦。屯門嗰個係咩商場啊？嗰、那個係 屯門時代廣場。 屯門時代廣場啦。 咁個天花冧咗落嚟喎，係 啦，睇到屯門時代廣場啦，嗰度係啦，咁啊，相見 就話有18平方米咁勁嘅。 係啦，咁你見到咧係成個天花咧係冧咗落嚟嘅。 之前封咗個商場，琴晚。 係啦，咁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港鐵嘅情況啦，睇到黃大仙站嗰個情況啦，係啦，咁樣。咁啊，黃大仙站咧，嗱，你而家睇片咧，見到咧係瀑布咁樣落水落嚟嘅喺嗰個樓梯嗰度。咁另外咧就係咧比較震撼嘅咧就係呢個咁嘅九龍塘 又一城嗰處。 九龍唔係我講緊嗰個 火車站個月台。 火車站月台嗰度。 哦，嗰度。 係啦，阿雙傑果然有啲震撼我哋咁樣。咁阿雙傑頭先個聲浪就話俾你聽，嗰個現場好震撼啦。咁啊，不如睇相，不如睇相好唔好？不如睇九龍城啊，唔係九龍塘嗰、那個係啦。咁你見到係瀑布咁樣落啦喺月台嗰度。咁然之後咧，今最多花生嘅咧，就係或者網民或者最關注嘅，包括小弟在內咧，就係又一城出現嗰個狀況啦。咁啊，睇又一城嗰、那個片啦，嗰、那個冇我嘅，冇出我條片係啦咁樣。嗱，你見到咧入邊咧係真係好多網民都話啦，真係水母間一樣咁樣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嗰、那個因為呢、這個咁樣嘅又一城嗰個頂咧， 個天幕 其實係嗰、那個天幕其實係玻璃嚟嘅， 玻璃啊嘛， 玻璃嚟㗎嘛。咁因為玻璃嗰度咧應該就係碎裂咗，咁樣咧於是乎咧就滲又入水。咁入水咧就唔係淨係因為佢通開啊，咁變咗咧係好大範圍漏水嘅。咁我哋睇一睇嗰個冧天花嗰、那個又一城冧天花嗰條片。 哇！勁啊，成個跌咗地。 嗱，嗰個所以佢你見到嗰個情況咧，唔係淨係佢頂嗰度入水嗰個情況。 嗰、那個係咩時間啊？ 嗰、那個係亞灣 八點幾， 禮拜日。 八點幾係琴日八點幾咯，琴日八點幾咯。咁 好彩下面冇人行。 係好彩冇人啊，其實危險。 哇！我成日去嗰度睇戲喎，大佬。 係啊，你好彩琴日好彩琴日冇去啊，咁樣噶。咁係即係我想講又一城最大劑，因為我現場睇過啦，咁樣雖然我睇唔到嗰、那個佢裂嗰個位咧就睇唔到嘅。因為嗰個裂嗰個位置就有假天花擋住咗嘅，咁但係咧側邊嗰啲燈啊，嗰啲咁樣嘅天花板上面嗰啲係通到周圍嗰啲燈咧，係好似嗰啲即係天花嗰啲燈咧，係好似花灑咁樣放水落嚟。咁跟住然之後咧，好多間鋪頭都浸濕曬啦。咁然之後咧，嗰度有四五條電梯，即係有三層 電梯都浸曬， 四五層電梯遭殃啦。呢次咧又一城咧，起碼冇過億啊，肯定冇過億，肯定冇過億，淨係嗰個電梯都幾百萬。 損失 過億啊！佢賠都賠死佢啊！咁樣，咁呢個咁大範圍嘅落墮嘅情況就好罕有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咧。當然啦，同埋咧，另外一個咧，即係好震撼，從來未見過情況咧，就係、是、港鐵入水嗰個情況啦。 港鐵咧係俾佢揼穿咗個有個車廂啦，行駛中嘅時候咧，嗰、那個車廂頂咧係 佢行緊露天嗰、那個有個路段嘅係。 係啦，咁跟住咧，你畫面見到咧，其實咧係一路滴水落嚟嘅，咁其實已經穿咗嗰個車廂頂㗎啦。係 啦，嗱，不過咁咧，嗰、那個港鐵發言人就咁講嘅，就咁講嘅，佢就話佢檢查曬所有嘅列車啦，不過佢就未發現到有列車車頂受傷。咁估計咧就係因為雨勢太大，所以係嗰個冷氣槽排水起氣嗰度漏水啫，佢就咁講嘅。 哦，咁樣講啊， 咁排水係唔係應該排出車外嘅咩？排得出入嚟嘅咩？ 嗱，我原本就想講咧，因為呢個都係好罕有嘅落雹嘅情況。咁我原本都想話咧，即係話有多人咧，因為琴日咧就網絡上面嘅情況咧，大家就好對待又一城嘅態度同對待港鐵嘅態度咧好唔同嘅。對 港鐵加價啊嘛。 係啦，對待又一城嘅態度，大家就話啊喺度玩啊，食花生啊咁樣喺度啊，變咗水母間啊，好慘啊嗰啲咁樣啊，又一城唔知冇咗幾多次。對住港鐵。情況就撲你個街仲加價，屌你啊！真係咁樣仲加價，如果你老尾你咁樣仲加價，跟住有啲人直頭係惡搞喺度玩，哦原來加價就係為咗嚇 興建水上樂園， 建水上樂園咁樣係咪先？即係咁啊，係啊，有啲改圖咁樣啊，就改到變咗水上樂園咁樣。咁但係咧，如果講嗱，跟住尤其是嗰、那個頭先我哋播嗰條啦，車廂入水嗰條片咧，網上面好多迴響啊，咁樣就鬧。咁我自己覺得咧就非戰之罪嘅，因為去到咁樣嘅情況咧，你真係好難搞嘅。咁樣，同埋咧，即係你話咁樣嘅落雹情況咧，就即係因為連又一城嗰、那個嗱，首先又一城嗰個玻璃頂，佢做嗰陣一定係做個壓力測試噶嘛，即係你香港都會不時有暴雨，同埋亦都係會 成日打風啦。 香港係一個會打風嘅地方嚟噶嘛，咁我唔相信佢真係咁豆腐渣嘅，咁應該都係，咁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喺建設嘅時候不能預計嘅狀況嚟嘅，喺香港嘅情況。咁港鐵我都覺得係，但係咧，如果你嘅發言咁樣咧，你又唔肯承認，你都淨係話入咗水嘅話， 咁佢今次嗰個規模大嘛，同埋範圍啊，同埋嗰啲冰雹同以前嗰啲唔同啊，但係勁大粒， 係啊，好 係嘛，咁樣密集式咁樣落係頂唔順嘅， 所以我覺得係非戰之罪嘅。但係港鐵嗰個回應撲街啲咯， 就係話佢揾唔到邊度爛咗啊嘛。 係啊，你架車明顯係爛咗啊，大佬，你架車好明顯係爛咗。 唔係，佢可以咧重新喺個車頂灌水一次，然之後咪揾到邊度爛咗咯，好簡單啫嘛。 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咁啊好多嗱，即係我哋呢個係一個即係。異常嘅天氣變化啦，咁樣咁有同埋咧，其實我哋比較關心嘅咧就係咧而家暫時就我哋未留意到啊，我諗晏啲可能會有啦。 冇啲 有冇啲受傷啊？ 傷亡 有冇啲傷亡？ 無家者嗰啲啊， 同埋啲無家者嘅情況咧，就比較令人擔心啦。 咪呢啲咁嘅暴雨好得人驚嘅， 係啊。 因為琴日我見到幅相係咧。條行人隧道咧係浸咗一大半嘅。 係啊，因為隧道入面都有唔少無家者喺。 最起碼大家就出入一定唔方便啦，係咪？係翻工啊，譬如今日咧，你見到咧，即係就，譬如我平時雨嘅時間咧就啱啱好嘅，咁今日咧就真係啲車咧交通會比較擠塞啲。 嗯， 呢個個個都即係好正常反應嚟嘅，呢個係係嘛？咁另外就係我哋驚有啲地方咧，嗰陣時咧有啲山邊木屋啊，咁啊危險啦。 係 係嘛？山泥傾瀉啊，都係因為呢啲暴雨造成噶嘛。咁但係落雹咧，其實47年來咧就12次嘅啫，唔係好正，唔係即係話成日有嘅，大佬。嗱，嗰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天氣嘅現象嚟嘅，係咪？咁啊，大家都唔會覺得奇怪，個個都知道點解嘅，包括黃文達呢個專家係咪？ 係啊，連我都 識開出解嘅 啦。咁但係問題，今次嗰個範圍咧，就佢係真係闊好多，係咪？同埋嗰啲冰雹係好大粒，所以其實係會傷人。咁但係而家就睇唔到一啲即係傷人嘅報告，咁啊好彩啦，係咪？ 好彩啊，好彩。 咁但係你諗下，個商場個天花都冧落嚟喎，即係個天幕喎。咁好在冇人啫，有人一定係你頭先睇到嗰段片啦，係咪？咁啊掟中就就有事噶咯喎，係咪？咁但係都有啲人會重賴，逢係啲暴雨啦。呢、這個冰雹就係異象啊嘛，係 啊， 撲個街就係因為呢個梁振英嘛，咁賴都係賴噶啦，係咪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咁啊，所以即係空笑。 係啊，係啊。阿國師都寫一篇文啊，阿國師都寫一篇文啊， 空笑。 係啊，國師都寫一篇文啊，即係唔知講啲又係講泛文啊。 嗱，呢啲我唔識，我就唔會去駁嘴，又唔會去即係附和。但係事實上真係呢啲係異常嘅。 係。 尤其是今次對上一次係2009年啊。 係咩？ 係啊。佢間唔中都有啲，但係冇乜人報道，好少啊嘛，零零星星啊，即係有啲人發現咗，佢話俾即係同啲傳媒講，喂，我有冰雹哦，咁就咁啦。 天文台會特登去報的嘛，即係你有啲好少嘅啫嘛，係咪先？ 天文台昨天都有即係有前天文台的發言人都話其實是很難很難去做預警的，即係佢基本上佢報告得嚟已經落咗㗎啦，咁樣咁所以很難預防。我比較關心的就是在匯豐門口絕食嗰班契弟有冇俾冰雹打中個頭啫，咁樣咁啊唔知佢哋有冇疏散到啦，咁樣好似冇人報道 嘅。有帳幕啊嘛， 帳幕都死啦， 天幕都冧啦， 天幕都玻璃幕都冧啦，帳幕冇理由唔冧係嘛，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奇怪。怪喎，真係冇人報道佢哋有冇疏散啊？有冇？ 咪佢哋都應該出嚟哭下嘛？話你睇冰雹啊，我哋都喺度絕食啊，係咪啊？ 係 啊，如果佢哋真係喺度就係咯。我話思怡佢哋唔知係咪走咗一陣，轉頭再翻去嗰啲咁樣避一避風頭咁樣。跟住今次又慘咧，呢、這個匯豐又冇開個閘俾佢哋咧。咁佢哋咧就喺外邊。 舊陣時咧，你仲可以鼠入舊立法會大樓嗰度，即係嚇沖涼啊、屙尿啊。 係啊， 而家、 啊、 你要去邊咧？嗱，係 啊，係啊，係 嘛、 啊？我都 大鑊嘅， 我都關心佢哋移師咗去邊度。 佢而家嗰個位係咪即係舊陣時佔領中環？ 係啊， 嗰班左膠嗰個位。 係啊， 嗰陣時搭曬啲帳幕喺度煮食啊，乜都齊噶嘛， 有咯。係啊，就係嗰個位啫嘛， 就係嗰個位， 就係西嗰個位啫嘛。咁但係佢哋咩情況？我哋一陣間再講啦。 係啊，我關心毛家姐啦，因為 唔係，但係你好人啊嘛，你關心睇佢有冇俾啲冰雹掟親佢。 我就係想知有冇掉中到啊！最緊張係阿何俊仁個頭，佢個頭咁大，唔知會唔會掉到佢有鐵頭。 已經係。啊！佢而家絕緊咩？ 佢而家絕緊，佢而家絕緊噶，應該係絕緊啊！係佢啊，李永達啊嗰啲絕緊啊嘛。 佢可以閂埋帳幕，又唔睇唔嬲啦，係嘛？ 唔知喎， 冇人睇到啦。 唔知有冇帶 iPad 落去嗰個？ 可能同李永達一齊。 我可能唔帶 iPad 落去嘅，悶到抽筋，瞓喺個帳幕度，係咪啊？六廿幾歲人，咁你要你咁做啲咩好咧？係咪先？ 我真係有六廿幾歲人咯。 六廿幾歲噶啦，大佬。喂，何俊仁同我同年，大我少少月份， 系咩？ 梗系啦，咁仲六啊几啊，超过六十噶啦。 哦，何俊仁，原来何俊仁系同你同年噶， 系同我同年噶。 咁佢真系咁唔识嘢嘅，佢好似冇乜社会阅历咁样。 哇，你咁样讲嘅，人哋做个党主席，大佬律师，开间律师楼几廿年，搵好多水，佢就系个女都卖做饮食噶，大佬，屋企好巴闭噶，事业做到好大噶。 我唔知道，你 细佬啊开日本餸，喺呢个中环新世界中心生意好到不得了啊！ 咁啊，系咁，冇 咁咁扯完 啦。咁我哋嗱，關於琴日嗰個天氣異常嘅狀況咧，嗱咁樣咧，大家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或者係 My Radio 嘅討論區啦，可以講一講咧，即係究竟係琴晚你哋嗰個區域附近有冇出現啲咩狀況？咁又或者係我哋最關心嘅就係你哋屋企附近嗰啲本身有啲無家者啊，佢哋嗰啲資訊啦、啊，究竟有冇地方係有冇有冇即係沖爛咗佢哋啲財物啊、藏褥啊、床鋪啊嗰啲咁樣啦、啊。有冇損毀啦？咁另外就係今朝嗰個交通狀況有冇啲咩異常啊？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嘅 group 或者係去 My Radio 嘅討論區，咁樣咧就去匯報翻俾我哋知道咁樣。咁同埋咧就係一陣間咧九點鐘咧就可以封煙上嚟，我哋嘅封煙電話咧就係26209633，都可以傾下呢個話題嘅。咁下一節咧我哋就會講講台灣嗰個新消息嗰個狀況，咁就同埋呢個咁樣嘅。對比兩地嗰個抗爭狀況啦，台灣就有堅做啦，香港就有鳩做啦，咁我哋對比一下兩地嘅情況，同埋九點就開放封煙，大家可以上嚟打電話上嚟同教主傾下你嘅諗法或者俾下意見我哋嘅。 人哋係幾廿萬人遊行，我哋就八十個人咧就喺嗰個中喺嗰個政府總部個空地嗰度就喺度預演俾人哋揼。係 啊係啊， 即 係、 就是、佔中俾啲警察用。警棍拗喺度，八十個人喺度演，個個玩到好開心嘅， 係笑曬口， 即係見到即係想埋兜心打呢個大陸人。 唔係，我想跳落去一齊玩喎，咁開心，帶埋行西落去玩啦，咁開心。 死得香港嘅， 唔係警棍呢啲我最熟啊嘛，點解你唔揾我打你咧？咁樣 魔杖。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